回他要，你是我的榜样，你有责任与忠诚，还有执着与坚强。喜羊羊，你是我的精英，将你超越是我最执着与坚强。喜羊羊，你是我的精英，将你超越是我最追求的向往。灰太狼，你是我的榜样，责任与忠诚，还有执着与坚强。喜羊羊。